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your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ition. 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想跟你谈谈你的对职位这方面的 qualification 背景如何。那么大家请再记一下这个 I'd like to talk with you， 我想跟你谈话 about 关于 your qualifications 你的背景，什么的背景呢？或者叫什么样的资格呢？ For the position， 为了这个职位，或者我们可以把 position 换成 post， 岗位、职位。 接下来这一位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I was a representative for 5 years for a large commercial school. I enrolled new students for the school. Okay, 看来这位应聘者是一位招生代表。I was a representative 代表。要记住这个单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就用的是 representative。那么另外有一个词是非常有组织的代表，英文用的是 delegate， D-E-L-E-G-A-T-E， delegate， 这两个词千万不要用错了。delegate， representative， 代表团 delegation， D-E-L-E-G-A-T-I-O-N。例如我们派遣代表团或者叫商务代表团出国，就可以说 We send a business delegation to other countries， 这是固定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它是在一个 large commercial school， 在一个很大的商业学校，我们也可以用 business school 代表商业学校。待了多久呢？ 5 years， 五年的经验。 commercial school， 在一个很大的商业学校，我们也可以用 business school代表商业学校。待了多久呢？ 5 years， 五年的经验，很久了。 I enrolled new students for the school， 我为学校招收新学员。 enrolled， 招生招收，它的名词是 enrollment， 例如报名费我们可以叫 enrollment fee， F-E-E。 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呢，希望了解对方详细的工作内容。 What did your workconsist of exactly. Your work 代表你的工作， consist of 由什么组成的呢？这个一定要注意， consist of 它的前面永远不可以加 be 动词，它只能说 consist of， consists of， consisted of， 只有这三种变化，一定要记住，它本身就代表由什么组成。例如我们班是由30个男生和20个女生组成的。My class consists of 30 boys and 20 girls. 这一位原任的招生代表怎么回答的呢？ The school supplied me with the names of students who had telephoned or written to the school requesting information. I had to visit these students in their homes, talk with their parents, and so forth. 看来工作是非常了解的，所以详细的介绍了一下。In details, 详细的介绍。The school supplied me with the names of the students. The school supplied me with the names of students who had telephoned or written to the school requesting information. 那么要注意，学校提供某事 supply me with 给我提供了学生的名字，后面给了一个定语从句，哪些学生呢？ Who had telephoned 给我打了电话 or written to the school 或者给学校写信 requesting information。要求获得信息的这些学生，那么要注意长长的定语从句 Who had telephoned or written to the school requesting information? I had to visit these students in their homes. 我要去拜访这些学生，那么我的工作是用了一个 had to， 要过去时态。 Talk with their parents and so forth. 那么先是拜访学生，下一个和他们的父母谈话，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Had to 后面接了两个动词 visit, talk to， 所以要注意一下。那么我们是动词原形的表达方式。 这家公司需要招聘人员的这个岗位又是怎么样的呢？人力资源负责人这样描述说 We need someone to help in selling typewriters. We pay $250 a week plus a 10% commission on all sales. Your school experience will be useful.You would visit typing classes, demonstrate new machines, and talk to people to interest them in buying our typewriters. The job involves some traveling. 这位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介绍了相关的职业背景。We need someone to help in selling typewriters. 那么我们需要有人能够 help in, 叫帮忙或者搭把手。我们需要有人帮忙 selling typewriters, 帮助销售打字机。We pay $250 a week plus a 10% commission on all sales. 那么下面他主动地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待遇是如何的。每周是$250美金的薪水 plus, 那么还有这个地方代表钱数是 plus a 10% commission, 10%的佣金 on all sales, 在你所有的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都有这个佣金的。Your school experience will be useful. 你的学校背景会比较帮助的，因为实际上招收学生跟推销打字机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卖产品。You would visit typing classes, demonstrate new machines, and talk to people to interest them in buying our typewriters. 你应该去，或者是你会参观打字学校，或者叫打字班级。Demonstrate, 下一个是展示新的机器。And talk to people.To interest them, 那么跟那些人谈话，使他们产生兴趣。Interest them in, 产生兴趣来买我们的打字机。The job involves some traveling. 所谓的 traveling,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 business trips, 经常出差的机会。 看来这一位应聘者对出差还是有所准备的，所以他又说 I'm prepared to travel if necessary. As I said in my letter,I have my own car. I'm prepared to travel if necessary. I'm prepared to do. 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能出差。可以大家把这个 travel 改成 go on business, 也代表这个单词。If necessary, 如果有必要的话，代表如果企业召唤，我就会立刻的出差。As I said in my letter, 就像我在自己的申请信中写道 I have my own car, 我还有自己的车呢，可以开着自己的车去出差。 这一点呢，还是得到了应聘单位的认可。That's important. We give you an allowance for traveling expenses. 看来双方有一点要一拍即合的感觉。 是这样的， That's important 代表你自己带车来公司，这样会更好的。We give you an allowance for traveling expenses. 我们会额外给你津贴补助的，就是代表你出差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差旅费，所以这个地方用的是 allowance。 那么估计 fuel 汽油的钱，还有这些过桥过路费都会包括了。那我想问一下，不太清楚折旧的钱是不是包括在内呢？ 王老师的确是太有意思了，为对方想的特别多，但是这一位呢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什么？他特别希望能够得到这份工作。 I'm sure that I could do the work. I feel that I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I could start almost immediately. 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容易啊。 对，是这样的，而且企业是需要立刻能开始进入状态的人，所以他的这番话我估计会非常打动 HR 的经理。 I'm sure that I could do the work. 我肯定没问题的。 I feel that I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fications. 我有所有你需要的这些必要的 qualifications. 非常 confident, 自信的一个 interviewee, 那么叫应聘者。 I could start almost immediately. 我可以几乎立刻就开始。那么请问一下周老师，您作为 HR 的这位经理，是不是也会被打动了呢？ 没错，的确是需要一位不需要培训的，这样一位马上就能够承担起很重要的一系列工作的人。